会登凌绝顶，一览中山小，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自从iPad和iPhone盛行， 你有没有发觉它这两样东西已经改变了 香港的一些生活方式，这句话都懂得说。人和人之间沟通少了，每个人拿着手机低头在看，有一样罪行现在消失了，就叫做约会迟到。 以往未有iPhone的时候， 你约人等约会，那个人不来， 等15分钟，哇哇声。 现在不需要担心， 对方迟到，我不但不怪他， 还拿着手机上网， 上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最好你不要来。 有时不要紧的， 现在自从有iPhone， 对方等你一个小时， 你来到他不会拍台拍灯， 手机够电就行了，没了电就拍台拍灯，你确保它等你的时候，那部手机是有100%或者起码是剩50%以上的电。即是现在一部这些智能手机在手，是否改变了很多生活的定义呢？是啊，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因为现在这些智能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 但始终电池的科技未能突破，始终你不够一天的电。 現在我周圍的人，無論同事或朋友，你會看到他帶著一個類似尿袋出街，手機就扔著尿袋，即是後備電池， 智能手機。 本來以前的Nokia和Ericsson 那些電池可以用2-3天，如果你說得不厲害，3-4天真的不差。白色的番簡仔，現在用什麼智能手機，iPhone，3個小時，為什麼？因為你除了看東西還發短訊。 有时那些信息可以很长，有时是发照片，有时是传相，有时是短片，有时是整篇东西在网上看到好笑，copy它就放过去，凡此种种原来耗电极大，所以死了，你早上起床出街是100%， 到中午12點就已經只剩下9%，慘了。開會的場面除了每個人有些尿袋在手機上，要帶尿袋， 有些人只帶線，去到就掉落你的電腦USB上取電。有時去廁所也不要浪費10分鐘，不如那個電在周圍一看。 現在周圍搜索，現在的場有沒有插頭，有沒有插蘇的插頭。現在這樣令到一個現代人多了很多焦慮，沒有電。以前怕袋子沒有錢，沒錢不要緊，現在有信用卡或八達通取代了，但現在你想想最怕的是沒有電，袋子沒有錢不要緊， 部機沒有電就糟了，因為有很多東西是靠部機，有時人們打電話來約，忘記了東西，一會兒是WhatsApp，一會兒是微信等等。 這些IT的生活到底有沒有意思？ 首先它會令到人 那個時間不夠用，你有沒有發覺？應該科技令人節省時間，由愛迪生發明電話、電報，或者再發明遠洋通訊、長途電話，應該令人節省時間。但是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出現之後，我想很多人都發現它很不空閒。 很多原因，除了要看很多東西、聽很多東西之外，又要上Facebook， 其實 短信的來回實在太多 <是。S 2> 萬一你屬於幾個不同的群組 就更大件事 我想簡直是精神很恐怖 淫亂大派對 又起雙飛又起三飛 那些信息周圍飛 有時ABCDEF6個人 E和F說話 你的機器響一響 或者D和C說話 你那裡又震一震 你知道很壞 你知不知道現在那些你教了震機 有時你以為 有什麼緊要事,原來群組貓、狗自己在對口 說這些根本不關你事 所以我提醒大家,千萬不要誤入歧途,千萬不要誤入群組 因為一個不小心,你可能去過大解之後,試過百多個 百多個訊息,你跟不到 現在還有一些大陸人,百無聊賴,將那些 那些笑話、政治笑話,周圍傳 人生哲理、佛偈 嘲笑習近平、蛙虎胡錦濤、侮辱江澤民 我天天大陸四圍、周圍傳來,不知多少 江澤民和宋祖英睡覺、諸如此類、諧音笑話 我奉勸鄰近地區的人士 這些笑話,我沒有興趣 你只是收笑話,我收過江澤民 宋祖英一起跳舞,你收過沒有? 我收過幾個版本,又不好笑 我勸鄰近地區,你們沒有自由,是你的事 你沒有言論自由,你可以學埃及的人走上街頭 你不要又受到壓抑,又拿我們外面的人的電池來靠飛 我對你們的政治笑話全無興趣 無緣無故,不知道收多少 關人鬼事嗎? 我不會干涉你的內政,我對你的笑話都沒有興趣 我覺得最不好就是發短片給人 短片要下載,又要數據 你播放又浪費你的電 你播放幾條片,不見幾個%。 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你經常充電 就連帶影響健康 是啊。 因為你晚上躺在床頭,插幾部機 iPad,和智能手機 還有,如果你是同居,你的女兒有一部iPad 又一部智能手機 大大話話,四條線 四條線,現在專家說,這些放在床頭 離你的腦部,若是三公尺範圍 每晚不斷充電,不知道它釋放的負能量輻射出來 那些不是負能量,是會壞腦的,電池波近你的頭,會有腦癌,這是真是假的,不知道 iPad和智能手機,拿到有這麼遠 不要放在房間,簡直不要放在房間 不要放在房間,香港人的房間有多大? 你說三公尺,即是十尺 沒有多少人的房間的闊度有十尺,有這麼遠就這麼遠 放在放入雪櫃,我只是開玩笑 很多東西都是,駕駛,現在又多一隻 駕駛的充電,那隻火嘴 所以撈這麼厲害,網絡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自從有了智能手機、iPad 人對於時間的感覺扭曲了 在未有這些東西的時代,即使是電腦 你有沒有發覺24小時比較容易 但現在逐一聲好像眨眼又一天 還有人有了iPhone或智能手機在手 你說是無聊的時間多了還是少了 好像我剛才說 約會遲到,你等人,隨時可以打開智能手機聽歌也可以 上網搜尋任何東西也可以 查看email也可以 所以你沒有浪費時間,技術上來說你完全沒有浪費 但是,拿著手機,日對夜對 我無論你看什麼令到你的24小時除了睡覺是全無餘限對眼睛是盯著一個三寸乘寸半的白色的螢幕 這種是否無聊呢? 其實觸及一個問題究竟人需不需要每日有這麼多資訊或這麼多娛樂因為以前的年代我當然經歷由傳呼機到初期的手提電話到現在的智能電話年代當時的資訊和現在的資訊當然不可以同日而論再加上互聯網的發達 但如果你計算上,人在一天內吸收的資訊實在多到你超過你的需要,不需要那麼多的資訊 這些資訊多了,閱讀書本帶來的知識多了還是少了呢? 你拿著手機看的東西,你到底看的什麼內容呢? 當然我平時不喜歡看書 好,不要緊,你看手機有沒有上維基網絡 例如孔子、論語、道譜,你點擊這三個字進去 然後你在手機上上完一個中國文學 或者中國哲學的課程,有多少人會這樣呢? 這些千中無一 萬中無一 現在亦養成了一種人 不是用手機拍裙底 在你的地鐵旁邊的人看手機,你就裝上去看看他在裝什麼,尤其是發短訊,不看自己的簿,看自己的簿,看到旁邊的手,用手指的手寫板發短訊,尤其旁邊是美女,你當然想他知道,心思思 他的短訊是否發給他的兒子還是什麼還有看看有沒有笑面哈哈笑那對眼睛是兩個心關你什麼事平水相逢人性就是這麼賤格坐在中間金鐘站到中環一個站旁邊有個女生或阿婆在玩手機你都要裝一裝看看別人在看什麼 你說是否壞一個智能手機引發這個人有多少這些無聊和醜陋的特徵 網絡881903多人結地靈光明頂<笑>